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啊！这段时间呢，有很多人提出了很多有关信仰的问题啊，上帝的问题啊，哈。那我就想，很多的问题都是关于我们基要真理的问题哈。根据这些问题呢，我想啊，逐渐的，在一样一样的给大家讲。啊，希望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尤其是还在探索当中的，可以呢认真的去从中得到信息，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啊。那其实呢，关于人生的意义啊，人生的本质啊，人从哪里来呀、啊？人往哪里去啊？人为什么会死啊？人的本质是什么呢？啊，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上帝是从哪里来的？啊，上帝的性情如何？为什么人会死？死了以后到底还有没有灵魂呢？灵魂是否还活着呢？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自古以来人在探索，不断探索，探索，探索的过程当中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啊，宗教就应运而生了啊。那么，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暂存性决定了人找不到那位永恒的神。好，我再说一遍啊，人的暂存性决定了他的，限制了他去找那永恒的上帝。好，那么但是神为了怜悯人，就赐给了我们一本天书。这本天书就是什么？就是新旧约全书圣经。那么这本书告诉了我们啊，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啊，神亲自造了我们，而且呢，这本书还告诉我们啊，新旧约全书呢，告诉了我们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目标，人到底往哪里去？所有的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但圣经不是百科全书，圣经不是解决百科学的问题，圣经是所有问题的总原则。所以说，当我们想到了上帝，刚才我们读的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啊，造了人以后，那么是干什么呢？是为了让人能够亲耳能够知道这些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让人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让人能够回到久别的家乡去见我们的父亲。和我们的父亲重新和好啊，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见到那位永恒的上帝，让我们也能够永远的和父亲在一起。所以上帝呢就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了世界上啊，那么来到人间来找人啊，神来找人的话一定能找到啊。所以呢，他就给人所有问题的答案啊，所有人生的问题答案都给我们，最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永生生命的大好的信息啊，这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最终目的。所以成千上万的人听到了这个美好的信息以后，那么就信了耶稣，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其中有些人更把这些大好的信息传到了他的邻居朋友，传到了万邦啊，去把这些美好的礼物分享给他人。所以所有的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了神救赎的计划的完美，但是在其中呢，还有许许多多人不太明白上帝到底为什么造人呢？或者说有人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呢就可能呢不知道如何来答啊，不知道如何来给他答这个答案啊。那么尤其是有些人问了说，上帝造了人以后嘛，还要人面对诸多的烦恼、诸多的困难去解决啊，等等啊，所以这些问题都困扰着我们。那今天我们首先来讲啊，上帝为什么造人啊 ？Why did God create humanity？ 为什么上帝要造人呢？啊，我们先请弟兄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崇拜你，来赞美你，乃是你在万古以前所预备的。你也给我们这样的资格，前来 来到你的宝座前来侍奉你，因为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就能够赞美你，我们的赞美也能达到你的宝座前。感谢你祝福了我们以上的时间，也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你的灵光照我们，你的灵保守我们不受恶者的攻击。感谢天父的大恩典，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第一点，存在是祸还是福？ Existence is a curse or a blessing？ 啊，那这是很多人的问题。我把大家的问题呢一总结啊，那我就和大家分享，同时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怎么来回答哈。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不愿意信耶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观念中经常有一些问题困扰着他们啊。你比如说吧，啊，那么宗教他们认为是引人向善的，是凭着想象力啊，在生活文化的过程当中，在追求上帝的过程当中，追求生命的当中啊产生出来的啊。所以说他们说啊，因为宗教是人想象出来的，所以基督教也是想象出来的啊，就用这种啊以偏概全这样的结论。那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啊这个excuse 借口的哈，就是他们说基督教也是想象的啊。为什么呢？有很多地方我们觉得不可理喻，如果上帝是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的话，那么他创造这个宇宙包括人类在内有什么意思啊？还有人会说，我听基督徒啊给我传福音的说什么，他说上帝啊让我们信耶稣，为什么呢？是让我们要分享上帝的荣耀啊，就是分享啊，就是愿意他把他的荣耀和人分享啊。他说什么？他说我觉得这个莫名其妙。哎，假使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当然知道人创造的人一定会犯罪，那么这个人犯了罪以后，他一定要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啊，要为我们干什么？钉死十字架赎罪啊！既然如此，何必造人呢？哎，问这些问题的人，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看过圣经或者一知半解啊。但是呢，他非常的有理啊。既然如此，他说啊，那如果不造人的话，耶稣也就不用受苦了，对吧？那么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叫自讨苦吃。他说啊，既然他是全能的，那就应该造一批纯良可爱的，只能全心的仰赖上帝，不背叛神的人类。哎，啊，他给上帝啊造了个更好的计划，是吧？这才能够使宇宙万物井井有条，才能使人类快乐的分享他的荣耀。还有呢，就是说，啊，如果没有人类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东西可以管理它的宇宙万物了呢？因为上帝刚才我们读的是为了管理它的宇宙万物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上帝他说啊，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分享他的荣耀了。那弄来弄去还是分享他的荣耀吗？这不是自私自利吗？啊，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好多的问题，好多的问题。他说人造人的目的，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荣耀自己，这对人不公平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问题啊，或者说心中也想过此类的问题。其实呢，这些问题呢不足为奇，因为这是人类从远古以来就没有解决的悬念悬谜啊。大家想一想，一般人在什么时候能问出这样问题来？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自己醉生梦死享受的时候呢，还是在天灾人祸遇到灾难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啊？哎，肯定遇到灾难了，遇到难处了，是吧？没有办法解决了，上帝呀，天哪，你何必造人，何必生我啊？ 是吧？让我家里边这个，尤其遇到地震的时候啊，这家里边人没了，啊，他心里边很难过，说：“苍天哪，你真是不公平啊！你哈，你把我的家人都夺去了。”但是当人在醉生梦死的时候，说：“上帝，你先靠边站哈，我犯罪的时候你在这儿不合适，是吧？你看着我太难，我也犯罪犯不舒服啊，你先上边去，我先犯罪。”人在醉生梦死不会问苍天。这就是人的败坏，人的不公平啊！其实呢，我们想到，到底人存在是祸还是福呢？啊，其实人呢，他不是真理，他善变啊。有的人经历了，比如说他失去了刚才我说失去了挚爱的亲人，或者说啊，他我们知道有些非常。我们就看过很多故事哈，这个，一对夫妻，一对这个男女朋友要结婚了，突然间失去了他那一半哈，他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以至于说我应该，我最思念我从未拥有过那个死者，对吧？哎，比如说这个我如果是没有的话，我孑然一身，那就不会有失去啊，不会有为亲人痛不欲生啊，所以说也有人干脆希望自己我。希望自己从未存在过，有没有这个人？有没有这种人？是吧？啊，我真是说，我希望我不生下来啊！我受这么多苦，是吧？哎，所以说，如果我不存在的话，那么我就没有人生的一些痛苦，也不必尝到这些痛苦。但是呢，也没有爱，对吧？也不会尝到爱，不会尝到这个幸福、温馨、成功、快乐都没有。还有一些人，他们比较勇敢，比较乐观，比较有耐力啊。失去了亲人以后，他说：“我还是庆幸自己拥有过，啊，自己曾经生活过、生存过啊，啊，又曾经在天涯海角当中遇到了啊那个死者啊，有过一段美好的经历，是吧？不一样，哎。”所以说这些人的话呢，我们不知道到底谁对谁错呀，到底是祸还是福呢？其实啊，你去观察一下，人在大言不惭的说完以后啊，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他有不同的答案。这就是人啊，人觉得自己了不起，但自己是不可靠，完全不可靠的，最不可靠的就是人。所以说，那些主张人生是苦海的啊，认为啊我那个涅槃宁静是最终的解脱，虚无主义者那些啊，这些这个啊厌世主义者，还有这个也嫌人生啊苦恼麻烦的人啊，觉得这人一生是一个咒诅，所以说我干脆啊躲到山里边去，我自己啊静下来啊，修身养性，脱离社会啊。但是呢，也有些人呢，就是我们中间的朋友啊、亲朋好友呢，他会发问的问题：上帝为什么造人？既然造人，为何又让人有这个自由去犯罪？啊，亚当夏娃犯了罪，是因为神给了什么自由？啊，神给他自由，他也不一定犯罪。如果不让魔鬼进那个园子的话，对吧？那约这个伊甸园里边，他让魔鬼进去，这自由跑来跑去，他不是来害人嘛，是吧？是吧？那就是魔鬼呢能够自由地进园子，那么亚当夏娃就受了引诱，就犯了罪了，所以怨到魔鬼身上啊。谁怨到魔鬼身上呢？那夏娃说：“你造那个蛇吗？”不是啊，哎，那怨来怨去的话呢，就是上帝，对吧？上帝允许他进去，所以这是人啊。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好多人提出问题：假设没有人类的话，我就问了，我说如果没有人的话，是真正的好事吗？啊，如果是好事的话，那么如果没有人类的话，这个世界是不是更善、更美、更好、更加的这个完满，更加的快乐呢？啊，或者是我们，因为我们不会失去了嘛，没有人我们不会失去，我连拥有都没有，还有什么失去啊？所以说很多的问题啊。如果没有人，上帝创造这个大自然就没有人去欣赏了，对吧？哎，美好的一天，阳光、雨露，啊，这个飞鸟在歌唱， 对吧？让我们能够享受，这些都没有了，是吧？一切的成功的机会、奋斗、我的目标、我的理想，是吧？我的愿望全都没有，是不是好事呢？如果是好事的话，那么这个整个的世界不就是，早一点把它完了，人类毁灭不就是好事吗？有谁敢说这句话？谁都不愿意死，对吧？哎，所以说，我们想到所有的这一切啊，到底人的存在是祸还是福呢？其实啊，答案很简单，这就是当人在问问题之后呢，他来用他自己的牛角尖啊。你说人不存在太好了啊，没有存不存在的话，这个世界没有祸了。但是当人说完这句话以后，所有的人在危殆旦夕、生命在垂危的时候，都想什么？追求活着，我多活一天，好死不如什么呢？赖活着不是哈？所以说呢，人说话和他自己的追求和形式根本就是两码事啊，根本两码事。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到起初的问题了：到底上帝造人的目的何在呢？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题目啊，上帝造人之目的 ，God's purpose of creating mankind。那大家想一想，上帝为什么造人？如果不信主的人说呢，上帝造人，那就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他都是他们提出来的啊。那信耶稣的人，上帝为什么造人呢？啊，上帝造人是为了人呢，还是为了神呢？这是一个问题啊。上帝造人到底是他的意思？你去读圣经，答案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无穷无尽，上帝造人的美好目的。但是起码有几条我们要明白的。上帝造人的目的，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第一章。第二章的6-7节说，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好，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一个秘密啊，上帝他是有计划的上帝，上帝是有思想的上帝，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他不是说闲着没事了说造个人玩玩啊。所以说上帝创造出人来是有美好的目的的，不光说人了，你说所有的万物你去看一看，你连鸟叫声音都不一样，哎，你创造牛干什么？他给你耕地，你看狗给你开门，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啊，美好的，完全都是上帝给我们人类一个这个上帝创造人是最高贵的啊，最精美的、最精密的创造是人，哎，连现在所有的这个医学家什么的，他都感觉到这个人的构造太精密了，是吧？哎，是上帝最高的创造，就是什么？就是人啊。那么他造人目的何在呢？刚才我说造人目的很多很多，但是其中，首先我们要明白的，上帝造人干什么呢？刚才答案已经出来了，上帝照着他的什么形象样式造人干什么？啊，造了人，上帝啊，我想呢，等到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等到以后呢，我们就讲神的性情、神的属性、神的本质。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上帝，我们知道他是个灵，对吧？哎，他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了人，是有肉体的。所以他要住在人的心里面，住在人的身体里面，作为他的居所。上帝造人要当他的居所。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以后，然后用什么吹了一口气，对吧？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啊！神造人造完了以后呢，给人心中留了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不小嘞。 我们心里的空间啊，有多大？比宇宙还大，是吧？要不人说人心无足蛇吞象嘛，是吧？你这个，但是这个空间如果要给神的话，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如果你不给神的话呢，那就是肯定神不在其中，就是鬼来啊。所以说神造了一个空间给我们自由选择意志，然后的话呢，借着圣灵造在人的心里面，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人的身体就成为神的居所了。圣经上说我们身体是什么呢？圣灵的殿，是神的殿啊。所以住在里面干什么？神一切本身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基督又住在哪里面？就在我们里面哈。如果我们打开圣经的话呢，我们看，先看一下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啊，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啊。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我就给大家念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然后基督呢又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说，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上帝他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又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神的居所。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都住在我们心中。神造人和神所要恢复的人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可以成为他的居所。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是上帝的居所，那么我们走到哪儿去，不是我们一个人，还带着谁啊？带着上帝。那么我们就不敢犯罪，是吧？不敢得罪神。为什么呢？不是我一个人了，还有一个，是吧，最重要的上帝和我一起。所以神爱所造的人，神的爱，神是他是爱的源泉，他的爱的本身，他爱的延伸就造了整个宇宙，他的爱的延伸最高最高就造了人。所以神爱所造的人，他就让当他的居所啊，他愿意住在里面，神的荣耀就彰显出来了啊。那么住在我们里面的话，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神的能力也就随着出现了。神的能力出现之后，耶稣基督的生命就随时随地的就流露出来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啊，上帝的荣耀，圣灵的能力，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流露出来了。这是上帝造我们的目的之一，最重要的目的哈。还有呢，就是上帝造我们，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他的身体啊，可以行他的旨意啊。我们知道神是个灵，他为自己造一个居所，一个身体，来彰显他的什么？他的智慧能力的源泉啊，又借着人啊，借着我们的身体行出神自己的旨意来啊。所以这位全能的神，全知的神，借着所造的人彰显出第一来，就是他的无比的荣耀。目的是什么？让他得到更高的最高的荣耀。所以他吩咐人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为什么说吃的日子就必死呢？为什么不让人吃呢？因为吃了以后，人就有独立分别善恶的这种能力了。人有这种能力以后呢，不是根据上帝的公义来的，是根据我所知的我所是的来偏行己路。你我他 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这就乱套了，对吧？我们认为善的善，我们认为恶恶，是偏行己路，不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了。那么这样的话，就违背了上帝当初造人的目的。所以有人要如果问上帝太自私了，不让我们知道善恶是吧，就让我们当小孩子，还当婴儿啊，哄着玩是吧，哎，但当人知道善恶的时候呢，是偏行己路了。就人被造不是被造在一个独立的个体完了，人被造是以上帝为生活的中心。我再说一遍，我被造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被造是以上帝为我的生活的中心，阿们。所以我们要以神的旨意，每一天以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能失败吗？绝对不会的。所以说一切的善恶我们不应该自己来判断，一切善恶判断的权柄的信息都由神那里出来，用神给我们传递而来。所以也就是说呢，简单来说就是一切的能力都是由于神，是吧？哎，如果我们一切的能力都归给他的话呢，一切的后果谁负责啊？也是他负责啊，也是神来负责啊。这就是圣经里面罗马书啊11:36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然后呢依靠他，然后呢归于他啊，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是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上帝造人让人进入神的安息啊。我们那个退休会就很安息是吧哈，进入神的安息了，大家都很高兴。神造人让人进入他的安息。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呢，其实神也安息，神安息在哪里啊？安息在人里面，人安息在神里面。安息日就出来了，叫什么呢？ Sabbath day 是吧，星期六。那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以后，意思就是说神所造的人必须要像谁啊？像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啊。那么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彼此拥有对方，融入对方，那我们呢也要融入到神的里面，这才是正确的啊！神造我的目的是这样的啊，让我们能够啊，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的目的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意思，我们成为一体啊。哥林多前书12的时候呢，就说到了我们肢体的不同的功用，但都是一个身子，是一体啊。所以说我们被造，主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使徒保罗也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就是基督，有没有这句话？哎，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所以人是神所造万物当中最高层次的创造，人的独特性就在于此啊！人的独特性可以和上帝沟通，可以和上帝啊，让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神里面啊！这个所有的动物，所有的被造，没有这个特权，是吧？人的特权就在这里，所以，这个你说是。所罗门不造了个圣殿吗？其实所罗门造完圣殿以后他还祷告了，他说什么，他说神果真住在人住在地上吗？啊，神果真与人同住在地上吗？他说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造的这殿呢？其实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神住在所造的人里面。我再说一遍哈，神不住在人所造的殿里面，神住在他所造的人的里面。 那你说人这么小，他怎么住呢？店都住不开啊，人也就是几尺长，是吧？哎，所以这就是他造人的奥秘，就在于此。然后呢，神还要安息在受膏者的身上。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了。到那日啊，到什么时间？到圣灵降临的日子里。所以说神造人的目的，第三，进入他的安息。人只有在安息在主里面，我们才不会有忧虑，不会怀疑，一切的重担交托给主，是这个意思哈。神造人的还有一个目的干什么呢？是让我们遵行，像基督一样遵行上帝的旨意啊，那遵行他的旨意的。那么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对吧？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跟随他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你们要什么？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我，轻松愉快跟随我还不行，身上还得背个东西，背什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耶稣的条件啊，你们要撇下所有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能成为主的门徒，要有起码这两个条件：撇下所有的，背起十字架，干什么？跟随主。所以主耶稣啊，让我们一生跟随他，和他同心，和他同行啊，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人被造的目的，这是哈。那么因为神把他自己呢放在所造的人里面了，让人呢不只是有神的生命，还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要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神的本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形象。那他到世上来的时候干什么呢？就是成为我们追求的样式，是吧？耶稣说过吗？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了吗？说过啊，说你们要什么啊？你说我，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什么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马太福音11:29说的啊。所以我们要学基督的样式啊，负他的轭。那么这个样式不是有形体的样式啊，上帝到底长得什么样啊？他要没有样的话，怎么还他照着他的形象样式呢？这个形象样式不是说我们用物质的眼睛看见的物质的形象样式啊，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现在也看不见了啊。这个你说这个弟兄他很直啊，很直率，很直啊。您说他这一看着他的鼻梁直啊，还是这个腰挺的直啊？那一想的话，你想到他什么？他是什么形象？哎，他很诚实，对吧？哎，所以形象样式不一定就是说你很直啊。同样情况下，我们借着福音，人和神就成为一体了。我再说一遍哈，我们借着福音，人与神成为一体。人成为神的后裔，不但如此，人还成为神的产业。所以在以弗所书当中3:6说哈，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同盟应许啊，所以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些蒙拣选的人呐，啊，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什么来着？心腹啊！耶稣基督的心腹与基督完全的连接在一起，永远不分开啊！如果我们一同打开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将来的话是多么美好。我们打到最后一卷圣经《启示录》。19:7-9啊，我们看到 翻到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啊，启示录十九章七到九节，我们打开以后一起来朗诵七到九节哈。起，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是第四点啊，让我们像基督一样，我们有这个义袍，是我们穿上以后啊，就是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那么第五点，神造人的目的要荣耀神，荣耀神的是啊，你说半天不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人为本啊，荣耀神。也就是说呢，像以赛亚书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什么我的美德。我造了以后干什么？述说我的美德的啊。圣经上还说，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述说神的荣耀，述说神的美德的。所以神是个灵，他需要用身体来彰显他的荣耀啊，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神造人可以认识他的智慧，他的全能，他的美善，他的信实，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啊，所有的这一切，然后呢就述说上帝的美德。圣经还说，凡称呼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作啊，是我所造所做的。这是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七节哈，我再给大家念一遍。他说什么？他说，凡称呼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所造成所造作的。就是所有的一切，只要是称呼神名下的，是为了神的荣耀造的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要清楚。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记住啊，如何来传福音。传福音不是强迫人信主啊，传福音呢是把神的荣耀、神的救赎、神的恩典分享。那以后我再讲如何传福音啊。那这是第六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造人是让我们和基督耶稣一起来干什么呢？治理他的国度的。治理他的国度，也就是说神呢为自己预备了一个国度啊，这个国度他已经预备好了啊，这个国度是永远不动摇的。干什么呢？要有人管理，这管理者就是这些我们这些人啊，我们这些人啊，人成为这个国度的中心的目标啊。所以说造人的时候，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神造了他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和基督耶稣一同作王，干什么呢？治理他的国度。说将来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信耶稣的人有些人呢还是不太清楚，到底人是这个复活以后是光是魂呢，还是有身体呢？啊，是不是那个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幽灵，上这上上去了哈，什么都不知道了？还是说呢，其实呢？当我们复活以后呢，是完全的知，完全的明白，全知全能，就不是我们像前上帝一样全能啊，就是所有的知，我们是比在地上要有能力多了啊，要知道的多多了，要有权柄大的多了啊。所以说将来的时候呢，是有身体的啊，还有骨头，有肉，有血没血我不知道。因为耶稣说呢，他活了以后呢，有骨头有肉，对吧？还能吃东西呢，人复活了还能吃东西啊， 你想吃羊肉就吃羊肉啊。所以神将自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得到神自己啊，也能得到神所造的人。其实呢，就是什么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合而为一嘛，是吧？合而为一就是说是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一个形象啊，是上帝合而为一啊，成为新造的人，这是很独特的，没有人能取代的。所以神将所造的人安置在不同的环境，让你经历不同的经历。他怎么没有遭我这个灾呢？人不同的经历，人都有难处，为什么呢？让这个五花八门，非常的美丽，然后人的性情不一样，有的人很倔，有的人呢非常温柔，那么就能够合而为一，互相的包容啊，个人看别人什么来着，比自己强，这样的话你才能叫合而为一，融合在一起啊，以至于没有不像两个人，像一个人。这个时候呢话就是见，这就是讲没有基督的爱不可能，对吧？要有基督的爱，基督的包容，基督的牺牲的精神，才能够合而为一，使我们在神所预备的永恒的国度当中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来啊。你说都长得一样，都有能力一样，那都想管一样事，那别的事谁管呢？人在上天国不同的位置，不一样啊。所以神给每一个人的位置是最美好的，最美丽的。这是我们知道神的国是人类最大的盼望，神的国是永久的归宿，神的国是完全可靠的奋斗目标，这是绝对的啊，绝对可靠。最终最重要一条是什么呢？神造人的目的是让我们迎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来临啊，这是他造的，那是最终的得胜的号角一吹，那个美丽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个时候一切都成了。神借着所造的人就可以使天地合一啊，神人合一。这个时候让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人是神住在我们心中啊，新天新地就取代了我们现在的天地，取代了啊，这是我们要清楚的哈。所谓的新天新地，一切都是新的了，旧的天如旧的书卷一样给卷起来了，不要了啊。所以说有些人的话呢，替上帝呢就节俭，是吧？说这个地球也不错，你改变一下，我们还住在这儿吧哈，哎，这也不赖，说你浪费了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一切都是更新了啊，神能够造无数啊，神的能力无限。然后呢，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人要成为神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人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我们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号，一切的一切都过去了啊！因为以前的天地都过去了。说做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什么更新了，启示录21:1-5说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为自己的需要，为自己的荣耀造人，所以让人可以居住在他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是，不是以人为本，是以神为本啊，让人可以在神的里面，人人神人什么合一，这是神的目的，天地合一，这是极大的奥秘，就像三位一体的上帝一样。你用任何的物质的东西来比喻都是错误的啊！我再说一遍，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奥秘，是我们用我们的想象，人的有限，人的暂存，不可知的。所以你要用任何的比喻来比喻三位一体的上帝都是错误的啊！但是神是一位，神 又有三个位格，这是整本圣经给我们的总原则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告诉我们啊，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所有的一切，神创造了我们，神又造就了我们，神又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和他一起得到荣耀啊。所以说，当我们想到了今天我们的信息，神造人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非常荣幸啊，啊，这个六尺左右的人哈、啊，就这么高是吧？上帝住在我里边了哈、啊，这是多荣耀，多美好呢哈、啊！这非常，这是一个奥秘，也是荣耀。人可以和全能的上帝同住、同行啊、同工。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想到了，以后想到了哈。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不是我们一个人了，还有谁啊？哎，上帝和我们一起，因为他住在我们心中嘛。哎，我们说话偷偷说话，说别人坏话，一想不对啊，还有一个人呢，谁啊？上帝也在那里。哎，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兴奋的，是吧？我一忧愁了，一难过了，哎呀，我解决不了。哎呦，一想我难过，上帝也难过，那我就把难过给他吧。是吧？这不就解脱了吗？要相信，要相信神是全能的啊！我们神不但全能，他全知，他全智慧的啊！他是慈爱的啊！他借着所造的人彰显他的慈爱啊，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所造的人是非常的尊贵，将来的话啊，所以说诗篇有一篇有一节说，人要在最尊贵当中不知道。不醒悟的话呢，他说是就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那说明人和动物不一样。这在诗篇49篇20节哈、啊。所以弟兄姐妹，上帝为何造人呢？上帝造人的目的是最美好的啊，是我们永远说不完的，是我们永远赞美不完的，真的盼望啊，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所以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里面不再怀疑，不再忧郁，也不再发怨言，想到他是神，他说了，我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他的计划最美好啊，最完美，结果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最完美最好的计划。所以不要怀疑，怀疑不是从上帝来的啊，要相信，相信是神所喜悦的，记住我的话啊，怀疑上帝不喜悦，相信上帝喜悦，上帝喜欢我们信靠他，信靠神的人变为有福啊！啊，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弟兄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造我们的目的，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居所，让我们能和你同行同工，让我们能够和你一起来治理你的国度，并且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再一次降临的时候和来迎接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并且永永远远的和你在一起，那是何等的荣耀。求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求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有亮光，有力量，有能力，让我们知道人的能力有限，但是你是无限的，让我们知道人是软弱，但是你是刚强的，让我们能够信靠，因为你是可靠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之名求，阿门。